第二单元，你住哪个房间？ 词语： 这、这、的、朋友、北京、妈、不、上海、学生、也、住、哪儿、号、楼、留学生、房间、个、数字。 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九十、一百。句子： 一，这是我的朋友德尼斯。二，你是北京人吗？三，我也是学生。 四，你住哪儿？五，你住哪个房间？六，我住七号楼。情景一， 林华，这是我的朋友德尼斯。 你好，我叫林华。 你好，你是北京人吗？ 不是，我是上海人。 你是学生吗？ 是，你呢？ 我也是学生。 二， 你住哪儿？ 我住七号楼，你呢？ 我住留学生楼。 你住哪个房间？ 我住603。 活动：语音，朗读下列词语： 朋友、林华、马修、五号楼、七号楼、603房间、304房间、法国人、美国人、北京人、上海人。即学即用。 太棒了。